世界残忍，会让彼此突然变得陌生。冷冷的世界里，我一个人冻结了泪痕，你是否还心疼？因为可以奋不顾身，却接受了现实的混沌。以为还有着倔强的灵魂，却发现失去了最初的单纯。你还是我最爱的人，心里最在乎的人。我唱的总有可能去演完这剧本。如果爱情不再残忍，世界会褪去伤痕。 过了